起来听歌，请欣赏张蔷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记得 寂寞没有颜色，静静陪着我，直到梦醒了。爱到那么深刻，他给你幸福，我痛也舍得。

身影， 直到是你的身影， 分秒不停 想着你， 试着拉近 你我 距离，也是如此冷清，没有你也是那么适合静静思念你，每一个梦中与你相偎依，每一个夜晚都会等你，为你的心多甜声音。

需要想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亲爱的，只有在思念你的时候，才是我心灵最美的时刻。因为亲爱的，只有在握着你的时候，才是我心灵最真的时刻。当我需要想你念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，当我需要看你亲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邰正宵演唱的《心太冷，梦太真》，小虎队带出的《做你的天》，林东松演唱的《爱情大梦》。 是否就能心宽，随风随雨随自己陷进爱的情绪，无声无息无所望，无际无边飘荡，天地一颗心被你轻轻牵绊，爱难守一方怎么看得淡，爱怎能说忘就去忘，心太冷但梦太真，我情都掏尽还是一个人，你说人世变看不见，不必太认真，一切有缘分，心太冷而梦太真，情戏如人生伤了真心人，我的一颗心到永远，越陷越深我不服了危险，苦苦缠绵，